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第二節回來了，上一集就講解放軍藏污納垢，我見到的東西大的貪污我看不到，我不懂，但我見到的解放軍那個06年的操作是怎樣、因為有個朋友但我見識過，亦都因為這個朋友我認識了黃埔，即是廣州黃埔軍艦廠是做製造武器，大家上網查的。那呢的其中负责的这个军器，即是做飞弹啊，做船战舰维修的一个叫做副厂长，他都是广东人来的，都是潮州人来的，因为跟上次讲那位团长还是连长我不记得，因为始终12年前的事、他介绍式的，我跟这个人相当好的，因为我很难去罗浮山去找人、他有时候即使那时候那团长他走下来走落嚟，嗰啲叫做乜嘢？黄坤山啲农家庄请我食饭，咁都有去嘅。咁但系咧，到最后尾咧就会久不久啦，可能两三个月咧就会打交下呢个所谓副厂长，都系潮州人。咁咧，佢之前我做节目做过一次嘅，我就有一轮好黑，佢又送咗两个飞弹俾我，咁高。一支飞弹，两支空壳嘅，里面乜都冇。佢话佢又当然唔系叫我做大匪啦。佢话乜乜乜啊？咁你咧就呢两支咧，我听阿你老友讲，因为我真系个老友，同佢哋好熟嘅，就系因为呢个老友令我识晒呢啲人啊。咁咧就送咗两支飞弹啊，即系其实系啲战舰用嘅，我唔知佢导弹定飞弹啦，总之咁高。咁粗到啦，咁粗一支可以摆到嘅，送咗两支俾我。佢话俾我震盏，佢话我老友都有两支噶，你有冇嗰个嘅？我见到啊，我话不过佢唔系摆门口，佢摆间房同埋摆个厅度俾人睇，冇咁扬。佢话唔系啊，李克啊，其实谂谂下，早轮个运气麻麻地，搵阿潘发光同埋翻阿罗师傅，不如真系走。插翻呢两支嘢翻嚟摆，嗰阵时咧我就摆写字楼我嘅大门嗰边，有支我就送咗俾人，咁系一个飞弹壳嚟嘅。咁嗰阵时都同我讲过，咁啊讲驻港解放军，因为咧原来咧好多嘅驻港解放军部队，男同女一定要当时嘅大学毕业。是尖子嚟嘅，唔系普通大学可以做到驻香港解放部队，而系只有呢啲人先得。 嚟到，因为当时咧就唔好啦啊，今日啊就竟然解放军可以出嚟啦啊啊啊，为我哋香港市民服务啦，因为山竹过后啊，四周围树头，佢又帮你啊执垃圾啦，可以呢、這个真系破坏咗香港嘅基本法，林郑系应该要予以谴责嘅。亦都再讲，同我讲，佢话佢哋成日都翻嚟嘅。我问翻咩嚟啊？佢话咧，佢哋基本上咧一年一次调翻嚟。佢里面咧，即系调翻嚟啊，换班啊。佢话咧，男又好，女又好啦，佢哋分型咧好严格嘅。喺解放军，因为我当然入过解放军嘅真嘅军营啦，我去过黄竹坑嘅。入过去里面，我亦都去过平斜，我入过去，我亦都去过石岗，入过去军营里面睇过。哇，喺大肥你咩人啊？你入去，对唔住，系因为佢哋要做道路维修，我入去倒立青同埋咧啲斜坡工程咧，咁到佢都要揾人做噶。咁嗰阵时我揸泥头车，我同埋有阵时嗰阵时有时候揸田螺车落石屎，咪入过去咯。但佢讲翻个嘢咧，就系话佢哋咧翻嚟咧一批人啦，够一年咧就会翻嚟，咁啊转人啦，翻嚟放假会放一两个月嘅。咁呢一两个月放假咧，咁好多人咧系翻屋企翻屋企啦。咁亦都有阵时咧，因为佢哋都要所谓放假，意思就话离开咗香港，佢唔系俾佢翻屋企，可能翻屋企十日八日。咁但系佢都要咧喺广州。有大部分啦，吓会喺呢间嘅所谓兵工厂、战舰工厂嗰度咧，就服役嘅，仲系服役嘅，但系咧就系唔系话认真做嘢嘅。咁佢话只要一翻嚟，佢哋本身即系我哋见到啦，我哋入黄埔有间叫大官员啊，有间叫大官员嘅酒楼啊，哇啲嘢好食，煮得真系非常唔错嘅，煮广东菜。而家唔知仲有冇喺度咧？一早几日，好几年冇去过。咁咧，原来佢哋军队里边系有啲专用，同啲省政府同埋广州市政府专负责嘅。你话佢慰安妇都得，系比较系专系开放俾呢啲驻港解放部队去玩。当然啦，女人有女人啦。男人有男人啦，吓系唔会查噶，点样严打点样成都唔会查，即系当年啦，而家唔知。佢话俾我听点解咧？佢话大佬冇电视睇，乜都冇，喺解放军营喺里边一嚟，除咗操就系睇书，翻去瞓觉或者做运动。一个正常廿几岁嘅男人禁欲一年，佢哋翻嚟根本上同禽兽冇分别啊！我个老友咁同我讲，我唔系啩？佢话咧，我又唔能够带你去见啲咁嘅咁震撼嘅场面，但系真系相当壮观。佢话根本上乜嘢都做得出，尤其啱啱翻嚟嗰阵时。有啲系冇拍拖，佢哋系要俾佢哋去将佢嘅兽欲、性欲同埋佢嘅兽性系发泄咗出嚟。呢、這个就系我认识嘅解放军，亦都认识嘅解放军，尤其驻港部队。我坐过一架军车，啊，就唔好讲边个啦。唔系军车，我坐嗰架私家车挂军牌过关，过呢个敏感度。我话俾你听，架车系唔使你落车，亦都唔会查车。香港唔会查，大陆唔会查，如入无人之境。咁车我过去嗰个司机，当然啦，就系个司机咋，系因为有啲嘢要。帮手做啦，当时咁啊，系一啲简单嘢，咁你要我帮手做，咁我就有啲优惠俾我啦。咁啊，坐过两次咁多，咁啊过关。过关嘅时候系乜嘢都冇查，而我话俾你听，个行李箱系装咗四箱货物，全部都系一级嘅高价货，查都唔使查， 就过关。咁当然啦，我过咗关，我就落车做我自己嘅嘢啦。吓，因为点解咧有呢啲咁嘅优惠咧？咁啊唔怕讲，因为过去咗咯，冇开名啊，冇开名。因为咧当时咧，应该咁样讲啦，2007年咧，香港回归，中国我哋嘅祖国嘅怀抱十周年纪念，咁咧就我哋嗰个中央咧就有几样嘅礼物送俾香港人嘅。第一件事就落嚟啦，烟花乜都有啦，而我系负责其中一件事嘅，就系咩咧？就系一个邓小平嘅石膏像，同埋佢84年阅兵嗰架红旗咧，就要送落嚟香港展览。本身暂定咧就喺会展嘅，会展。其实呢单嘢我都讲过，但系讲详细啲喺会展。咁咧后尾咧就话唔得，唔能够摆嗰度。咁咧就当然啦，啊咁啊商家佬要有面噶嘛。咁澳海城后尾就喺澳海城出边。商场嘅大门口就摆咗落去嗰度影，而落嚟嘅时候为咗凸显改革开放嘅重要性咧，呢件嘢就摆咗金光华嘅广场嗰度做展览，直到6月29号晚，6月30号朝头早，我就揾啲过关嘅吊机车过关，咁我揸住份批文系唔使报关，乜都冇，揸住个封信。一个纸袋抌咗个印，车牌都唔使，报咗个车牌，咁你就嗰架车就掂行掂过。香港又好，大陆又好啦，咁当然一个司机要俾佢回乡证同埋身份证登记啦，即系你过关嘛，始终都系。但系架车唔会查车，乜嘢都冇，望到就放行，简单到不得了。咩叫报关单？系完全唔需要。咁当时呢就我接咗呢张嘢啦。咁落到嚟本身埋去会展，后咪冇。咁71呢就摆咗喺呢个澳海城。咁澳海城系边个发展商，你就知道嗰个发展商有几劲啦。摆咗喺度。跟住要返去嘅时候亦都同等。系咁样返去。喺我哋嘅认知返去好麻烦，出嚟可以求其打张报关单出口得啦。返去好麻烦嘅。但系亦都系如入无人之境，呢两件嘢平安咁，冇损毁冇成，亦都顺翻去金光华商场深圳罗湖。所以咧，我就对解放军嘅认识咧，我有啲啦，咁啊好高层啊，乜乜徐才厚啊嗰啲就系啦，咁我哋啲如同放屁。但系我都咁讲，我亦都七一之后。咁咧，招帮我处理呢件事嗰日咧，我亦都同叫我做呢件事嗰个人咧，佢有个相当靓嘅女秘书，即系个二奶，啊，即系我好坦白咁讲，好靓好成，招呼我哋一晚，咁咧就招呼金光华，咁金光华冲咗啦，好多嘅商家同埋政府部门去咗一间唔喺深圳市内嘅一间好大型嘅卡拉 OK 会所，系会员制，当时嘅会员制，亦都同上次我所讲，你要女，要有成，因为佢运呢单嘢落嚟咧，抌心口咧，据我知我都抌咗心口，因为我同佢运落嚟咧，我开咗20000几蚊，咁但系到最后尾一毫钱都收唔到，点解咧？佢话我同委俾咗个机会我同共产党。啊！服務咁，我應該係覺得光榮嘅，呢個係我嘅榮譽嚟嘅。但係我開頭咧同佢講咧，要收呢個錢、呢個錢、呢個錢，因為要裝卸啊，要剩啊，咁啊收呢個錢。咁但係講好曬價錢，到最後尾我收唔到呢筆錢。咁啊都好啦，咁啊去咗笪非常靚嘅、非常豪華嘅地方。咁咧就有兩條女啦，咁啊一米。七咁上下啦，好白切嘅，咁可能22、23岁到啦， 就揾咗靚個靚女咧，即係佢揾啦。誒乜乜乜，誒今晚啊，我嗱冇誒托手踭啊，呢兩件陪你坐，咁啊送咗兩件啦。咁當時啦嚇，當然因為嗰笪地方唔係一個公開地方，咁啊好多啊即席表演又有乜都有啦。咁我咧就飲，我都有即係冇辦法啦，都陪啦，飲咗兩杯，咁啊誒不勝酒力，咁啊離開散水。咁就係睇到其實解放軍係咩回事？當年嘅解放軍點解佢哋有錢？點解啊？佢哋有啲嘢會做，就係頭先呢兩節，基本上就係我對解放軍嘅認識嘅一個狀況同埋一個交代。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